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今天坐在直播间里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先有请他出来跟大家用声音打个招呼，欢迎一下大提琴家宋昭老师，欢迎。 大家好，我是宋昭，爱死。 哎，其实今天有点遗憾啊，就是要上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大提琴家这样的称号旁边应该有一个大提琴，感觉在这个画面当中看上去就会更加的有这种匹配感。但是因为今天有一点特殊的情况，当然不是因为没有带琴，琴是带了的，如果大家想看的话一会儿就放在这儿让大家看到非常漂亮的一把大提琴。 对， 但是 带了现走了 是，所以我们的调音台不在，于是呢我们本来计划好的种种全都跑汤了。但是有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生命当中就是会有这样小小的意外出现，然后这些意外未必不会是另一个小小的惊喜。 对 对, 对， 所以于是我们今天的谈话的状态就变成了面对面的状态， 变成化疗 没错， 本来是月亮。 对对对，本来是有音乐，然后有声音，有故事，准备了一盘丰盛的大餐，想要给大家呈现出来，端上桌。但是没关系，于是呢，我们就变成了两杯小酒，几个小菜啊，是那种特别朴素的，像是这种朋友之间的聊天、促膝长谈的感觉， 这还挺好的。 嗯，于是我们这个就变成面对面了。本来是有一种遥远千里的感觉。 对， 那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会知道，十点答录机周六日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会用讲故事的方式来给大家呈现，所以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坐在我旁边，于是呢我就不需要用自己那种矫揉造作的状态去讲一个故事，而是说面对一个真实的人，听他来讲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和宋昭老师有关的。然后为此我还特别起了一个名字，我看看在哪儿啊，哎，没有写上来，没关系，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这一期主题的名字叫这多像一个故事， 生活本来就是一个故事。 对呀、啊，所以我想说真人真事儿才最像是故事的状态。那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有这样几种。首先呢，你可以来打开收音机旋钮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账号活力982，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可以看到帅帅的宋昭老师，然后还可以看到我们对所有的直播间的状态。因为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一般来说广播都是一个用声音和大家交流的，于是大家会有无限的想象的空间。但是现在有了视频，有了各种各样的平台，于是我们又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去看到不一样的状态。 对，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但是我们的故事是一样精彩的。说到故事，其实无非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那我们不如从今天开始说，今天都干嘛了宋昭老师？ 今天 啊， 今天刚刚享用过一个丰盛的晚餐。 对， 节目之前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啊。 对， 然后今天还好，因为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今天我没有演出。 嗯、没有演出。 对，没有演出，这是一个对我来讲非常奢侈的、 难得的周六。 对，虽然现在也在做一个直播啊，然后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工作环境很舒服， 是吧？ 对，不用真的看见人。 嗯， 我们要看见很多人 啊， 黑压压的那种。 但其实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作为一个大提琴家，有那种表演的时刻，也会有录音室的时候。 对， 所以那种 转换切换是不是也是在生命轨迹当中是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比如说在录音室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和演出的感觉会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是非常不同的。 嗯， 因为演出这个舞台表演这个东西是一个时间的艺术，然后好不好就是那个时间段的你的所有的感情的爆发，然后技巧的堆积，然后但是呢在舞台上时间长了会有一个，我认为会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舞台的这种冷漠感，因为它聚光灯下实际上是有很多人陪你在一起，但是、但是你其实也不认识他们，也感受不到他们。 嗯、 哎、然后呢跟你的这个现在和大家谈话的方式来比的话，那我知道在很远的地方，可能是很远的地方，会有那么一个你啊，其实在很认真的听我们俩聊天，然后所以这个远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特别神奇的是，比如说在舞台上你虽然也看不清楚底下的观众、但是你知道他们跟你的距离就是那么近。 对， 然后在直播间里边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受众，也看不到他们，但是我们会想象他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在录音棚来制作音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去想这一段大提琴 solo 的录音是会被你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听到解读，你是喜欢在早晨工作之前开车的时候听这么一段呢，还是说我希望你是夜晚的时候入眠之前听到一段？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大家都会想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在舞台上的时候呢，往往看见的观众也是，其实观众也是非常整齐的啊，他很礼貌地坐在底下，然后那一瞬间所有的事情，舞台最初的舞台是非常美的，我相信所有的有表演经历的人都明白，但是呢会有一个阶段里你对舞台有陌生感。有陌生感，因为你不断地在重复自己的这种热点给大家，但是呢如果像我这样高密度演出的话，就是这种热点实际上其实就是越来越叫什么呢，越来就是一个模式，对，一个模式。我会用很积极的一种工作的状态，像打了鸡血一样上去，不管我多累，不管我怎么样，这个赶飞机啊，各种各样的事情，也不管我其实开心不开心，都要那样。 那我们既然说到了演出的状态，然后我们又说我们要讲故事，所以我们干脆今天就借有几个场景都和演出有关，然后把时间轴拉回到那一刻，然后去讲故事。 好的， 比如说我们把时间轴拉到第一次登上舞台，面对台下的观众。 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呢第一次呢，像好多这个从事古典音乐学习的古典的器乐演奏家的第一次呢，大多数人都是在小时候。我呢差不多应该像样的那种演出应该在5-6岁左右。 哇， 对，但是演出啊，但是跟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当时在工厂里的工会里的俱乐部里的这个乐队 啊， 因为他们，因为我父母呢实际上因为他们一些生活的变故，他们以前是专业的交响乐团的 乐手， 然后呢后来因为一些变故呢，他们就生活有了变迁，然后就到了工厂，在铁路上的工厂。然后但是可能现在的朋友不知道，原来的铁路系统是非常强大，是中国很大很强的企业，刚好我家乡的那边的这个铁路的企业也很强大，所以经常能够去什么山西啊，去武汉，去很多的地方去演出。然后呢因为我很小的学刚开始学小提琴，后来家里刚开始学了一年小提琴40、然后后来家里觉得他们都是拉小提琴和中提琴的，缺一个大提琴，我就拉了大提琴。 我看的故事版本也是这个。 我其实很多的尤其国外很多的这个家庭世家呀什么之类的，往往都是这样，有时缺个钢琴就弹钢琴了。对，当时很小，当时演奏的音乐其实也是这个，前两天刚有一个采访说你应该是不是从你的古典的那个故事开始， 因为毕竟拉大提琴，我说恰恰不是、嗯、我说最早登台的时候我好像拉的是邓丽君一首歌哎。 哦真的， 对，然后就好像我比较独特，因为我也是在中央音乐学院混迹了十来年的这么一个科班出身的人、嗯、但是呢我个人是比较希望弱化一个我们大家对一个专业 学院派， 哎，专业和学院派，还有这个所谓的古典，所谓的流行，所谓的主流，所谓的非主流，因为我觉得其实音乐很简单，音乐是一种表现力， 嗯， 不管你去演奏舒曼、舒伯特，然后贝多芬、巴赫，和去演奏任何的其他的之外的音乐 ，jazz， 或者是哪怕就是一个 流行音乐， 非常非常流行的，哎，非常通俗的，比方说这个《月亮之上》啊，嗯、然后其实这个在我来讲的话，只有好的演绎。只有好的演绎，然后因为我曾经听过，大家可能也记得前些年有一部电影吧，好像是冯导的某部片子，是大腕还是什么之类的，里边有一个镜头很有意思，他们把这个，把这个葬礼的那个曲子， 啊，就是 加快了三倍， 对， 然后场景一下就变得很喜悦，对，所以其实音乐，我认为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我自己的观点，我不愿意去承认我演奏的是什么，但是我更愿意承认我可以以我的方式来给这些音符或者这些旋律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属于爱斯模式的，还是属于我希望表达的那种东西。 嗯，所以很神奇的是，第一次登台6岁的时候拉了一首大提琴曲， 反正就是类似于什么相思河畔，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都不知道了。就是邓丽君那个，就当时穿喇叭裤 啊， 然后到那时候叫轻音乐团，特别流行。就这边有几个弦乐，那边甚至还有手风琴，嗯、然后呢，那个吉他和贝斯、鼓都不像现在这样，都是属于有点像伴舞的那个样子啊、嗯。那是一个中国的时代、嗯，那是一个中国的早期的时代，就是。后面有一个词儿叫走穴 啊、 其实就是走穴的一种。 明白了，6岁就开始走穴，那 还走了不少地方。 哦，真的吗？那个时候还记得第一次登台时的感觉吗？ 兴奋。第一呢是这个工作，我当时就明白，这个当然知道是工作，知道是表演、嗯，所以我小的时候还是我比较听父母话的，然后基本上是，所以他们才敢让我去上台，就不会有什么这个变故。 嗯， 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很好，因为可以跟别的小孩该睡觉了，你也可以不按你说，就是给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当时我就明白，然后我就。后台我有很多的这个同窗好友都是世家出身、嗯、包括昨天晚上我跟这个做这个特棒的一个作曲家邹航啊，我们的一个大师兄吧，一个学友学长还在聊天，他也说啊，我们家是这个、啊、这个湖南的什么歌舞剧院还是什么，这我从小就泡在后台我也是这样，就是从小泡到后台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当大幕要拉开的那个东西，那个从小你还没有登台的时候你就看习惯了，经常在那儿等父母的时候，他们在上面去叽叽咯咯的这个排练的时候，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是很习惯的，哎， 所以会有一种当自己登上那个舞台的时候，大幕拉开的时候，会有一种仪式感吗？还是说其实觉得这就是一个日常父母在做的事情，然后我就是在继续这样。哦，所以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不一样，对，因为你之前见过，因为我姐姐和我姐夫也是拉小提琴、中提琴的，然后我的姐姐的孩子也是拉小提琴的， 嗯， 在这个美国，就是我身边的，我们这样的人的身边的朋友， 嗯， 大多数都是干这行的， 所以呢，其实我们没法分享，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走下舞台以后再分享，哎，咱们刚才这个舞台上的时光到底有没有意义？ 嗯， 这是一个工作，就没办法，就跟你要早晨去开车，他要早晨去开飞机，那个人早晨要去做饭，都是一样，就是一份，仅仅是一份工作。你说你的工作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感？对我来讲，是我们怎么看待我工作的，就是用想象力来看待我的工作。 OK， 所以第一次登台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小大人般的把它当作是一个工作的样子来呈现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宋仲老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仅仅啊，我就是一个拉琴的音乐家，而是还是有艺术家的这些创造想象力的东西在呈现着。所以说它不仅仅有的时候是一种表演，有的时候甚至于是一种表达。当可以在舞台上让你有一种我在表达的感觉，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工作的时刻，会有这样的时刻吗？ 会啊， 嗯， 会。然后其实我更认同我第一次表演登台是在我自己控制下，我自己选择的乐曲的那种。我记得那个应该是2002年，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任何的学院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我是自由，完全自由的。当时我是完全表演古典音乐，然后我和我当时的搭档，当然也是我现在的搭档，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林教授， 嗯， 我们做了一场非常重量级的大提琴的奏鸣曲和大提琴一些名曲的音乐会。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也演出， 嗯， 也很多，也巡演，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个人生涯， 嗯， 职业生涯， 嗯， 啊，然后呢，其实上半场的时候我吓得半死， 哦，真的， 几乎都快崩溃。就上半场的时候，他其实你知道舞台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舞台上你会觉得是很大的纰漏， 嗯。 但是呢，在底下的人呢，由于他没有一直参与这个工作，嗯，他可能也许他都没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就过去了，嗯。但是呢，那一刻的时候，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他上奥运会比赛的时候，他一共就完成动作就1分多钟，但是他里边有一个纰漏的话，嗯，就是那种对他后面那几十秒的那个心理的压力有多大。所以我几乎就在，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东西我很熟悉舞台，但是我怎么能吓成这样？然后中场的时候，我喝了一瓶啤酒，就吓到直抖，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当然我的亲戚啊、亲朋好友也看出来，他们把他中场这说没事，挺好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都知道他们一切就，就估计我人生的第一场职业性演出就已经是最后一场，就完蛋。然后呢？ 到这种程度。 对，然后但是还好，可能人需要先摔跤。 嗯。 先摔跤我认为比后摔跤好，所以在下半场的时候呢，我就再没有那个一些期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是带着期许去的，所以我们才特别在乎，特别特别在乎。一旦这件事出现了一点不顺啊什么问题的话，然后我们马上就会 对 有反应。然后下半场的时候，这个都期许就没有了，美梦不在了。其实也不是特别牛啊，其实也不是特别与众不同。然后那个时候呢，心思呢回归到这些曲子里面。其实我算比较幸运的，一场演出我就明白了这个职业的终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演奏，为谁演奏，是给底下的观众演奏，还是给我自己的艺术的高度演奏，是给我过去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勃拉姆斯，是给他演奏还是给我自己演奏，这是一个很多的舞台工作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您考虑的结果是什么。 那当然是为人表达，但是这个人呢是在不断的变化。我曾经经常的，我后来有一个习惯，因为我刚才说了演出这事儿对于我来讲冷冰冰，但我习惯于有的时候我会盯着前三四排我能够看见的人去，就是不是盯着他，就是会偶尔的去把他当成一个倾诉的对象。 嗯 嗯，那个时候就希望能够跟他，或者有的时候这个曲子跟这个人，那个曲子跟那个人，去找到一个我愿意，好像我在给他一个人在演奏。 在播音当中就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对象感。 真的吗？ 对。 那我是无师自通嘛、 就是、对呀、啊、真的是不管是说话还是音乐它其实都是表达，而表达它就不会是对着墙壁或者是对着山谷，它是有一个对象的，哪怕这个对象是大自然，那它也是有一个对象的。 其实我们这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像我喜欢这个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一样，因为你可能会挑选一个状态，以感性的方式给大家讲故事，然后再以理性的方式再拆解这个东西，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呢，我后来发现我基本上在舞台上演奏音乐的时候，我是希望我讲一个故事。 嗯， 那么故事会成长。 嗯， 一个故事在人的不同的年龄段讲出来的时候，你会绘声绘色啊，或者是你今天心情不好，你比较冷啊，这个讲故事的方法就成了一个你重新开始研究这个舞台表演的一个很好的方向。 哎，我喜欢这个说法。 对， 因为故事它自己是会成长的。 对， 就好像一个人他生出来了他会成长，他自己本身就是自带故事属性的。 对对 对, 对， 因为他是那样的，所以他就会经历那样的故事。 对， 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对于他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对，所以现在我演奏的时候我经常都可能也是很多人认为我是个不是特别那个好定位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嗯， 因为我做的事情确实有点杂，光在音乐上就做的就很杂。我也跟一些我歌星的朋友们去 合作 演唱会、 嗯、 然后我也演奏摇滚，我也演奏就是反正五花八门、 嗯、 然后呢我依然还是很热爱演奏古典音乐。 嗯，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我的好朋友已经不那么看我，但是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重要，因为那个因为其实我的生活已经变成了就是一年里边有100多天啊，130-140天40-50天的样子是要面对黑漆漆的观众。 那有一个问题是我自己好奇的，那既然这样的话，您演出的依据是什么？或者说你决定演这场还是不演这场，和这个人合作还是不跟这个人合作，去做这件事情还是不做这件事情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是个工作狂，首先啊，我当然有我的标准，然后构成我这么频繁演出，其实一个国际上的那个，就是像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大提琴界的王健先生， 嗯， 国内的，然后这个秦立伟，然后还有朱一冰老师，还有很多的大提琴同行，他们其实不需要演那么多， 嗯， 因为其实那个纯粹的古典音乐的这个，我觉得能够演到一年里边能够演到40场，就已经非常非常崩溃了 啊， 因为它难度非常大。嗯，但是呢我刚才也说了，其实我的演的东西很杂，所以呢有的是古典的，有的不是，然后呢有的是甚至于是跨界的， 嗯， 啊，是我跟舞蹈合作的，嗯，比方说像我过两天就要跟这个继续跟我的一个好朋友赵良，我舞蹈家赵良，继续合作，在尤伦斯去表演他的那个新的剧目，叫武术， 嗯， 舞蹈的舞，然后武术的术， 明白， 对，艺术的术，然后就像这样的一个合作，它也是在我的演出和我的日常安排里边。所以其实呢我是这样，第一是帮朋友， 嗯， 其实帮朋友就是帮自己，第一是帮朋友，有些邀约啊，有些是非常丰厚的这个回报的，有的是，有的不是， 嗯， 啊，有的是呢，我要去学习，比方说我也在学习如何，不是学习吧，我在尝试做导演， 哦， 所以呢，我需要学习很多的一些这个舞美啊。技术啊，然后组织啊，包括统筹啊，很多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团队， 嗯， 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这个表演上的东西还不是那么好啊？那我现在得出来一个心得就很简单，就是因为团队建立的不够那么好。我们的团队没法跟香港比，香港不能跟台湾比，台湾不能跟日本比，日本已经很棒了， 嗯， 然后当然还有欧美的， 嗯， 啊，其实这个是，我更喜欢感兴趣的工作， 嗯， 因为我如果只拉大提琴的话呢，我也就只能讲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如果我可以做这些工作的话，我可以帮很多人讲故事。 所以其实不管是舞蹈也好， 或者是刚才说到的各种合作的艺术家，其实他们都是在用不同自己的那个部分的表达方式再去呈现。那么所以其实跨界也好，包括之后可能要去做的导演工作，他们无非是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要表达的那个和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接着跟大家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大提琴家宋昭老师。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想找到我们跟我们接上线的几种方式，一个是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然后或者是可以在我们的花椒账号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场景，我们聊天的状态等等等等。那所以剩下的更多的精彩的故事留到广告之后再讲，我们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无垠的星海，分不清是水或天上，夜空它问我要去哪儿，不回答，我知道放下。曾有过一个地方不够阴开朗，淋着你翅膀，而我带你降落。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是我为你拥抱的海洋。 是我的深愿望，这片星空是你的模样。 北京时间22:3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林宥嘉的《船》。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今天的嘉宾大提琴家宋昭老师，欢迎。 大家好，晚上好。 嗯，就是晚上这样，就是这种灯光啊还有这种布景啊、嗯、就感觉特别像是朋友聊天的状态。 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虽然没有二两小酒，但是一样可以酒不醉人自醉，然后去聊一聊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故事。嗯，我们刚才找到的线索是关于舞台的，是关于每一次这个舞台所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和意义的。回顾一下前情， 嗯， 第一次演出6岁的时候演了一首流行的音乐、 嗯、 邓丽君 对， 然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己认为的事业的生涯的演出是和嘉玲老师的一次合作。 对对， 那再往后说，我知道，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超级喜欢你们基因三重奏、 嗯、 就特地去到处去看的那种。所以我们不如再继续往前把时间轴就往前推进，因为有了嘉玲老师，然后之后有了金野老师， 对， 所以才有了基因三重奏。 对，基因三重奏是一个我们好多朋友的生活的主线。 嗯 啊，张嘉林老师、张敬野老师，三个男人经常在一起，然后还一起出门，泡在一起，嗯，总觉得那个是有点别扭 啊、 嗯，对，真的是有点别扭。 嗯，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一块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舞台，我们在刚才说到舞台的这种冷漠感、嗯、啊，然后。最早的时候我们演出很兴奋， 嗯， 然后也没有人付我们钱，然后金野老师有一个特别牛的一句话， 嗯， 说这个下周去天津演出，哦，去天津演出啊，是音乐厅啊，哦，好啊，我们要给多少钱？这个就是音乐人的痛苦啊，这其实搞乐队啊什么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嗯、就刚开始是没有人请你演出的。 嗯 嗯，我在这里也跟很多的这个爱音乐的朋友和这个搞音乐学院毕业的面临自己的事业的选择，演奏这个事情一定要想清楚、 嗯、 啊，不是中国人有一个模式叫小的时候我要当科学家，当、嗯、当这当那的。 嗯， 其实怎么叫当科学家？ 嗯， 我要做科学家，那我要做一个音乐 啊， 即便是没有人让你演出，我们三个人选择去做一个，我们三个人选择我们在同，因为我们都是同学同事，从小的，我跟张嘉玲就是还11、12岁我们就认识，一直到现在，你知道，然后几乎是整个的人生都拧巴在一起的，然后当然我现在看他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哎呀。他好新鲜啊、嗯、当然我们活的这个现在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只有在基因的演出的时候才聚到一起、 嗯、 平时其实我们也不在一起、 嗯、 然后工作方向性格生活圈子然后也都是 完全不同的， 对，完全不一样，然后所以呢那个就是那种小的时候我就比较可以告诫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就了解我们真正的生活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最早呢是我们没想要做一个三重奏组，我们只想有一个互相沟通的一个方式。 嗯， 这个方式就好像是那些中央音乐学院或者上海音乐学院那些老同学们有一些怀念上学的时光的那种概念， 叙旧一样。 哎，对，我们只不过用音乐叙旧。 嗯、 刚开始也没想到要给别人听，也没想到会找人来，点评你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呢？反正没想过能够搞12年， 嗯，就没想远了。 对，哎，中国的很多的乐队，还有很多的这个都是差不多10年、12年， 对， 有的早一点15年的都有。然后其实我想大家是一样的，就是大家没想这事儿能走那么远。当他过了5年以后，我们觉得，哦，好像不会再解散了吧？然后他唰一下时光流逝就10年了， 然后突然我们在想，我们也没干什么呀。 嗯， 这十年，你知道人的一个生，就是谈一场恋爱，你似乎都有点结果，要不结婚了，要不是成家了，生孩子的开支三亿，就是我们也没怎么着。 嗯， 啊，然后这个匆匆就十二年了。其实到近几年我们还好，近几年随着这个我们张金野老师的夫人，她是我们的强力的三个男人背后必须有一个强坚强的女人。当然我们金银三政策，我们背后有三个非常棒的太太。 对， 然后呢，但是呢，周静老师，周静博士，准确的来说，她是这个德国的百年出版社 Schott 音乐出版社的在亚洲为数不多的签约的女作曲家。嗯，然后他给我们基因三重奏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然后有了一种就是基因式的改变模式，啊，是将伟大的 classical 的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室内乐的作品和我们最畅销的八九十年代，九十零零年代的这个经典的流行音乐，做了一种非常合理的 改编， 嫁接。我们的准确的名声叫嫁接， 嗯， 就是像实验室里的实验， 嗯。 然后，因为它的这种不是普通的改编， 嗯， 因为它把它这个内部和声的很多的肢体全部写在一起，然后。这个工作非常伟大。现在虽然我们没有出版这个谱子，但是我很清楚，基因三重奏之所以有它存在的道理，和我们大江南北有那么多的死粉，虽然粉丝不多，但是我觉得粉丝也不需要太多，我们叫忠粉啊，要特别那个好朋友。对，然后他们特别挺我们，原因呢是因为也是因为我们很单纯。在做音乐的时候很单纯，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后盾，然后给了我们大量的作品，然后这些作品呢能够让中国的观众们、老百姓们，包括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真正感受到古典音乐离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其实根本就不远。 嗯， 我们听过我们的作品的人大概都 有这种感受。 对， 那再往前说啊，这个基因三重奏名字的来历是什么？我是知道，你可以跟大家说说。 就是一个家庭啊，因为一个小团队也是个家庭嘛。这个一个家庭呢，总有人是，比如说有人是炒菜比较好， 嗯， 有人收拾屋子比较好， 嗯， 我们都一样，就是我们有一个智囊， 嗯 啊，这智囊就是张嘉林，张嘉林呢是那种。特别我用我的记忆来形容他的话呢，他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声乐歌剧系钢琴教研室的主任啊，然后这个他也是中国的很多很多声乐名家的固定的搭档合作伙伴，然后呢，但是他在上学的时候呢，他是天天，我印象里他是抱着罗大佑和陈升啊什么之类的，哎，那个范儿的。那个时候我几乎我不能想象他现在是钢琴家的那种身份。那个时候我觉得沃克曼里边，就当别人听那个，他那会儿是特别喜欢，我认为是台湾的特别文艺型的那些音乐家， oh. 啊，怀揣梦想那种，因为他们家的那个，他是北大的世家， 嗯， 啊，他的外公是北大的，原来就是非常早的一代的特别著名的人物，所以连那个应该是连后来的这几任北大的院长对他外公一提起，那都是那样的啊。然后他的表哥啊什么之类，他是北大的那种，他身上有足够的北大的情怀， 嗯 啊，北大的情怀，我觉得很多在北大待过的人或者去过北大校园的。人都能够知道，那是一种自豪感啊，那是一种中国这个最早大学的那种，我觉得那种可能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啊，嗯，所以那种它是一种自由的、浪漫的文艺青年的那个状态，对，所以呢，他呢，很。而且他的文笔很好，他给北音乐周报写了很多的评论，然后他呢是我们里边起名字的专家。 好， 以前这个基因啊，基因有一个故事特逗，然后我们在那个上海金茂音乐厅演出的时候结束了，我们坐地铁回浦西，嗯，然后地铁上就有一个老外从车厢那头咔就过来了，说你们为什么起了个名字叫脱氧核糖核酸。然后我说什么脱氧核糖，就是你，我必须得承认，搞音乐这个，我们音乐学院的人文化水平比较 没有 比较弱， 这得看什么时候了。 当然其实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我没想到他会这么问，因为我们最早叫 DNA 对 啊，然后其实好像有个说唱团队也叫 DNA、 嗯、 然后这个然后我们其实当时就面临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总要跟人解释嘛。我们有个官方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说音乐这件事情是一个血液里的基因啊，这种基因呢，不管是它从它是一个人类的基因，我们当然现在我们会说有些音乐是商业性音乐，有些音乐流行音乐民谣摇滚然后各种流派的音乐、好像都要对阵 jazz 和对阵 classical 的这个、但实际上呢我对这个还是我刚才其实阐述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个真的无所谓。 对， 血液里的东西， 对， 只要是人生活的，也许100年200年以后他们听的音乐我们完全不能理解，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东西，我们现在天天去选秀唱的这些歌曲会不会贝多芬还在而这些歌曲没了。因为这些贝多芬的他们巴赫他们已经那么多年，对、还有我们中国的很多我们中国的古琴的古曲，那是上千年的历史，那这个是有待猜测的一个问题。 这感觉很科幻了、这个想法。所以这是官方的解释，我想听非官方的，因为我看到的也是官方解释。非官方的可以说吗？ 非官方的其实差不了太多。原来啊是这样的，原来叫古典基因 啊， 因为这个就是说，明白我们的意思吗？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强调我们对古典音乐的爱，其实是大体上是这个意思。后来那个他们有个叫古典时尚，四个女孩打长腿啊一顿扭， 所以就把它放弃了。 后来我没看了，我说这个是不是人家到时候请我们去是有活看了，然后但是理解错了，你得跳点舞， 对大长腿才行， 对对对。然后这后来这个古典就撤了 啊、 然后其实它显得这个基因两个字比较奇怪啊、 那我可以问问，就从基因这个角度来说吧，您觉得音乐这件事，我们经常会说嘛，什么天才是靠99%的努力加1%的天才，对。所以你觉得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你觉得天赋这件事情占多少？ 99%。我觉得天赋占99%。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其实说到努力啊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工作习惯的问题。你像我不认为我努力，但我极其勤奋，就是这工作习惯的问题。 这个好，努力是一种努着的感觉。 对，努力是要你要使劲儿的一个。 对对对。 然后呢，但是勤奋呢是一个可能就是习惯，就是你看我岳母在家里啊，永远把这个地方擦得很干净，那个地方弄得很干净。你说他是努力他当然不是，他是一个他对生活的美的一个认识。或者是说呢，我们就算这个东西本身很干净了，他还会去擦另外的东西。这是他的生活的习惯。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工作状态呢，就是把我们的我是一个男性啊，这个所以当然我这个说法不建议所有的人，我觉得正当年的男性应该努力工作，这个我用的是努力、就是说就是这个是要附加上的，就是你要给生活来点劲儿。不要那么松松懈懈，因为现在的人的寿命在40多岁、50岁之前，倒是50多岁的时候，我前两年刚办了一个那个演出，叫《我们的前半生》 对，我有去看。 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希望我们后面要比前面要更出色，或者是更去领略这个世界，领略这个人生、人世间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稍微使点劲儿。但是呢不要把这个劲儿使到具体的某件事情，比如说我非要成名，我非要赚好多钱啊，我可以有赚钱的兴趣乐趣，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儿是不一样的。 对，这可能就是有点像，你如果具体到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它就是执念，但是如果不是具体，它就是执着。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工作习惯，他就是他井井有条，比如说我每天睡3个小时啊，这对很多人来讲的话， 每天睡3个小时 差不多，对，有的时候2个小时。 从什么时候开始？ 很多年。 但是我必须，大家如果要是现在可以看到啊，对，给一个特写， 可以看到宋朝老师的话，是可以看到那个眼睛炯炯有神，完全不像是睡了三个小时的人。 对，因为每个人，我是那样的，我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觉得，没有天底下没有一个所谓的好的姿势，就是正确的姿势。因为我们今天买一些书啊，他会先画一个姿势，比如太极拳，他也会画一个姿势。其实，因为人的是不一样的，身体的长短，性格各方面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认为呢，有些人睡三个小时和有些人必须睡九个小时没啥区别。 嗯， 哎，但是我倒是觉得呢，就不要轻易打破它，比如说非让不让我工作了， 嗯， 那我可能要生病。 对， 哎，对，只要身体是能够承受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不是在努力工作，我是在勤奋的工作，勤奋的完成我的生活的那个样子。 对，这是和自己的生物钟相吻合的就 OK 了。 对 对，然后我们再说回来基因三重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刚才我听到的那个你在说，其实大家现在喜好啊、状态啊、朋友圈啊也完全都不一样。 嗯， 但是很神奇的是这些现实生活层面上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一坐到舞台上那种默契就会在，然后一坐到舞台上是不是就会有一些熟悉的感觉会回来，有这种感觉，这我猜测的。 那是一种兄弟的情感。 嗯， 那是一种兄弟之间。我其实跟张嘉林和张丁野，虽然我们是12年，但是实际上我还有其他的好多的音乐团队。 嗯，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呢是这样的，就是完成音乐或者是组一个乐队这样的事情， 嗯， 并不需要我们几个人抱团怎么样使劲儿。 嗯， 一起梦想很危险。 嗯， 很危险。我们听的太多的很多的主唱单飞啊什么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整个的音乐环境的。那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只是在碰在一起工作啊，我们只是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呢是因为太好了，曾经有一个阶段太好了，然后呢稍有不舒服就崩溃。所以其实基因的状态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仨本来就不一样，最早的时候我们吵得一塌糊涂，后来就说别吵了，玩去吧，喝点酒吧，然后或者是唱唱歌玩，反正玩一会儿，玩一会儿就不想这事儿了。然后回头呢就是大家都明白了一条线在哪，就反正咱俩的音乐思维不一样，虽然我们上台了给别人看，哦，你俩好像演得好 和谐的， 哎，但实际上人与人是这样的。 嗯， 我们要给人要我现在都在学会如何去尊重他人的那条线，这对我来讲是蛮难的啊，但是那怎么办？那也得学啊，对吧？所以我倒是建议好多的那种关系啊，包括人，包括好多人谈恋爱也是一样，就是要爱的简单一点，不要爱的强加于他人。然后如果你的对面的那个人呢他是一个强加于人的话，就总之要互相达到理解。我跟张嘉林就是他理解我的生活方式， 嗯， 就是比如说他给他说，如果他有一个学生是这样的话，他一定啊他要教育他，但是呢放到我身上他就说哎呀反正那就这样就阿弥陀佛希望你好。对，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最难的事情就是人与人相处。 对 啊，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不能太多想到自己，太多想到自己就有一个东西就会认为自己是对的， 嗯， 那样就很麻烦。其实说实话， 嗯， 天底下之间哪有什么事情是有真正的对错可言， 只是角度不同， 立场 不一样。 就是哪怕一个人最后他赢了， 嗯， 他也未必一定就是对的， 嗯， 对吧？所以我现在很好，很高兴，就是我渐渐的学会用生活的经历，比如说我去年父亲走了，然后其实我就压力很大，然后我就用工作来去冲淡这些东西，然后中间的期间好多特别好的朋友发生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有点急躁，然后但是总的来讲的话呢，我到现在也没有一一的化解他们是怎么回事，但是但我还是觉得我解脱了。为什么呢？我尊重他们的所有的想法，他们还是我最好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从这些事情上学会了。我觉得人生活好难啊，人的感情不是说一加一啊，一乘一啊，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样就可以去计算的，它是完全无法去计算的。就是你跟你认为最好的朋友怎么会有一天不好，这就是命运，你知道吗？然后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把它放到我的音乐里去，因为我的音乐原来就是音乐也原来也是这样，就是不是黑就是白，或者就是彩色，或者就是一个乘法，一个这样一个逻辑。但是如果有无解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是不能画等号的，在数学里有很多东西是这样，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维度的空间。如果你可以用这种思维来理解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一些甜糖给我们一些甜，给我们一些酸，给我们一些苦的时候，那当我无法消解它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把它扔回到我们最喜欢的事情上。有的人写书，有的人说话，有的人写演奏音乐啊，有的人做家务。我把它扔进去以后，会看到一个什么？整个的世界的颜色变了，更丰富了，它是一个好故事，因为它的故事的情节越来越曲折，所以有一个结果。我有时候心事很重的时候，琴拉得好了一点，真的。我小时候有一次失恋，然后很痛苦，然后呢回去到坐在琴房里拉了半个小时的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一个非常晦涩的深刻的音乐，然后我就不想那个女的了。 哦，原来是，我还以为是把那个感情就投入到这个琴上，然后于是拉得特别好。 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会发现原来人生的痛苦，我当时用那个曲子来救我，就是人类的痛苦远远要大于，因为那个作曲家是经常会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时期的，包括苏联时期的，就是那种人很阴暗深刻的那些东西。后来我从那里边解读到的苦是比这个苦要大，所以我就化解了。我不是不爱他了，不是不想他了，就是哎算了吧，反正你爱他，但他不爱你，那就你爱他的方式就是好吧，那你就 祝福他， 哎，对 ，OK， 其实就是这样的，对。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聊的是音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故事，还有包括整个的起承转合，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想听听孙钊老师对说完昨天今天该说明天了，有什么要做的事情吗？ 要做的很多，因为新晋和我两个好朋友吴长青叔叔还有我们这个苏明义先生一起做了一个在亦庄的一个崭新的一个事业，就是这个玩家剧场空间，然后我会在里边负责演出和一些相关的事情，然后我们各司其职的想希望能够给亦庄地区的一些带来一些新鲜的文化，新鲜的艺术。然后本身呢，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做的公司无声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要给中国的舞台多一些多元化的一些色彩。我觉得舞台是一个绽放人类梦想的地方，但是呢，我现在看见的中国的市场的情况是一个就那么几个梦，太少了啊。然后